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91美元，卖出1782.8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人人都看电影，是不是人人都懂看电影先？看完写几隻字，又算不算是写影评？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资深影评人登徒话你知，影评人是咁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咧，就叫做纯素食的文化或者纯素食主义啊。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咧就系阿林月 Sky， 就听众应该熟悉啦，因为我哋上次咧就系请过佢嚟讲呢个动物权益。咁啊，其实纯素食咧同动物权益个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其实应该系动物权益嘅進一步的一個層次啦，講呢個純素食。咁啊除咗阿 Sky 之外咧，就另一位嘉賓咧就係陳義安小姐阿 N。咁啊，我試下介紹阿 N 咧，睇下阿 N 睇有冇覺得要提出反對，有冇介紹錯咗？阿 N 咧就應該係留學澳洲嘅，咁咧就係做過廣告啦，做過喺電視台做過嘢啦。咁啊，近年嚟咧就係投身了很多類型的跟動物權益有關的一些組織參與活動，也都是搞了一些跟純素食有關的活動。聽說你有個 Facebook 呢，純素食跟青年有關的成7萬人的 follow 是吧？ 那個是我朋友搞的，我就有另外一個動物權益組織叫舊舊港豬。 這樣好啊，那我們今天就講這個純素食。先打個裝先，因為很多人都很熟悉什麼叫做素食，搞素食，甚至有個英文字叫做 vegetarian。 純素食呢就不是 vegetarian， 叫做 vegan。 究竟 vegan 和 vegetarian 有什麼不同呢？或者林月呢先跟聽眾講一講先。 首先純素食其實是窄一點的，闊一點的那個就叫純素純素主義，英文叫 veganism。 它的其實是一種哲學或者是一種生活態度，它的出發點就是不用任何牽涉動物成分的產品或者服務，目的是不想剝削動物或者當它們是商品貨品樣。那個做法就是不買，我們不買就會減少個需求，減少需求就減少供應，咁就會冇人去做嗰件事。咁純素食只係喺 veganism 入邊，喺純素主義入邊嘅其中一樣咯。我哋 vegan 就唔係淨係講食，我哋係無論係衣著啦， 係衣食住行一個 lifestyle 一個生活態度。例如我著衫，我唔著皮，我唔著皮草，我點樣去喺度擴張我嘅手袋，係咪 vegan 嘅皮革等等咯？就唔止食嘅， 即係唔淨止食。 係所有方 面生活，係一種生活，連埋嗰度方面啦。 其實好簡單嚟講，就係我唔想傷害動物，咁我就唔做啲傷害動物嘅嘢， 同動物有關嘅所有嘢。所以問題，如果從食嚟講咧，就素食咧，就話一般人所理解就唔食肉、唔食魚，咁啊純素食咧就去到咧連所有奶製品、牛奶啊。芝士啊、雞蛋啊都唔可以食， 係啦，蜜糖啊等等， 蜂蜜 係啦， 蜂蜜呢啲都唔可以食。 嗯， 呢只就係兩隻，因為我知道嗰個 vegan 個字咧，係就係由 vegetarian 嘅頭三個字母同後尾嗰兩個字母結合成嘅，咁就變咗 vegan。呢個字點嚟咧？咁樣幾時可以開始有噶？ 好似係1944年，係英國嘅純素協會個主席 Donald Watson 創出嚟嘅。 係、啊、啦，依、這個人咧就睇先啦。1944年，聽講佢咧點解會無端端成為一個純素食者咧？其實都有一段歷程嘅。我睇個資料就講佢咧就後細個嗰陣咧，細佬哥嗰陣咧，就喺佢阿叔個農場嗰度做嘢生活，就見到啲劏豬啊，好鬼恐怖，哇！啲豬叫得各方面好凄慘，咁啊，可能喺佢個弱小嘅心靈有一個陰影，所以佢14歲開始就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但係做係純素食咧，要原來佢隔咗28年喎，14歲加28年幾多歲啊？32歲喎。啊、即係已經即係都一個漫長嘅一個經歷，然後 先係需要時間去 轉變。但係佢本來係。本來就是一個叫做是倫敦素食會的 London Vegetarian Society 的會員，從這裡分出來，聽說那個原來那個倫敦那個Vegetarian Society 跟他不合，就說他們這個純素呢太過極端，太過反社會，你大家兩位同不同意 啊？太極端，太反社會，但其實他們本身 vegetarian society 都是吃素食的，只不過是蛋奶的分別。 但他認為純素食太過極端。 我覺得是即純素食，即大家要知道每一個行為，我們做的每一個決定其實都是有一個後果的。那跟著其實是不是極端，那你就要即尤其是現在今時今日我們講的是養殖畜牧業，是一個很大規模的一個即屠殺一些動物啦，或者是很大規模地污染一些世界啦。那當我們知道我們每一日三餐有一個選擇是原來有咁大的後果，對環境、對健康或者對動物權益咁大影響的時候，咁我哋就諗下呢件事仲屬唔屬於好極端？係啦， 因為呢個純素食咧 ，vegan 咧就係嚟自英國，係咪而家英國就喺全世界嚟講純素食嘅人最多呢？我發覺到比歐洲比較冇咁普遍，但英美就比較多啲。 英國啊， 德國 啊， 是不是最多呢？ 英國好多。德國亦都好多，而加拿大亦都係越嚟越多。加拿大甚至係有一啲素食嘅公司上市啊，或者係有啲素食嘅快餐連鎖店出現嘅。 係啦，係因為我睇到資料就講咧，就話而家好興食一種叫做係植物性嘅豬牛羊雞鴨啊， 替代蛋白 假肉、 植物肉、 植物肉、 植物肉、 植物肉。咁聽講咧，從2018年開始咧，就每年增長8%。 係㗎。 估計到喺美國嘅數字報告，估計到2025年咧，嗰度額咧個生產額去到75億美元。 是 即是成為一個潮流。 是啊，這個產業是越來越大的，就好像剛剛講啦，很多不同國家的一些植物肉或者我們叫替代蛋白的公司，他們就即發明出一些很多都用科研的方法發明一些可能例如植物牛肉啊、植物雞肉啊、植物雞肉、豬肉，甚至香港都有的，即 Green Monday 的。 我沒吃過，你吃過啦，是吧？ 吃過。 是不是好像雞、好像鴨、好像豬、好像牛啊？ 我有啲 係咪 exactly the same 啊？冇一定有啲 一定唔係嘅 質感唔同， 係一定唔係。 但係我有啲唔係食素嘅朋友，佢哋試過之後會覺得比真肉更好食嘅。 係啊咩？ 係。 咁即係要試下喎。 同埋其實係有分兩種嘅，咁因為即係我哋講替代蛋白或者講植物肉咧，有一種咧就可能係用翻啲大豆啊或者豌豆用啲糙米去整嘅，即係植物性嘅一啲食物啦。然後另外一個咧就真係會將一啲即係動物細胞啊，然後攞入去實驗室，用實驗室嘅一啲技術去整出嚟嗰啲肉咧，咁佢哋嘅味道咧係更加似肉嘅，咁就分呢兩種咯。 啊，但係都係植物嚟嘅，基本上 嗰、那個就係抽取一啲細胞，咁所以佢係慢慢將細胞培養翻，叫做培植肉。咁、嗰一種例如 impossible， 即係一種牛肉啦，扮牛肉，咁嗰種係好多我嘅 即係唔係食素嘅朋友仔咧，都覺得隻味係好似嘅。甚至最近係出咗隻雪糕，純素雪糕。咁啊，係阿成哥有份投資嘅。咁嗰隻都係用一隻培植方式生產嘅一個牛奶咯，但係係唔需要去用殺牛啊，或者係 唔係真牛奶？ 唔係真牛，但係佢陣味係一樣嘅。 有動物細胞度培植出嚟， 係啦，就我哋初期研 發。但係好似你哋話頭先啊 Sky 你咪界定嗰個純素啊，涉及到動物嘅嘢，既然涉及到有動物細胞，其實都係違反咗嗰個動物權益啊。 如果從純素主義或者 veganism 的角度看，就是它這件事沒有傷害到動物， 即是它可能過程不需要殺了它，或者不需要困住它， 或者令到它有些不必要的痛苦。 嗯， 因為純素講到最尾就是不要製造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出來。 是 那它不痛苦，那就可以，如果動物細胞它 就可以接受了。 而且很多時候這些實驗這些技術只是需要一次，即可能初期發展的期間需要一次、兩次、三次，而又不需要殺它，然後抽取少量的細胞，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其實是有少少爭議性的，這個培植肉這件事，因為很新，還有它有些可能道德問題要解決的。 是因為你問題 你都是用了動物細胞啦，變成各方面你變 了，或者第時我拿人的細胞出來培植個人肉出來， 是的， 有個爭議的，有爭議，所以 沒出入過人了，好似食人一樣咯， 咁有爭議嘅， 系啦，呢啲係有爭議性嘅，但係植物肉咧就即係就少啲， 係啦，係啦，係啦。 哦，即係而家仲係爭論緊嘅， 培植肉嗰方面係有爭議 嘅，食會爭論緊。香港呢啲咁嘅餐廳多唔多咧？ 你講素食餐廳， 純素食即係用啲植物肉， 用植物肉。 植物肉 入讚的餐廳是都多的， 都多的，都多的，即是你看到很多西餐廳，如果去整漢堡啊，然後有些肉碎啊，或者有些肉扒，他們都會用一些植物肉，但是香港就我覺得用植物肉是多過用培植肉的，培植肉味在香港很流 行。因為我可能不是那麼普及，因為我變成我我住那個地方那裡呢，就有一間初初是素食的店鋪，我名字不講住了，那就問題呢，就他們初初呢就是提供素食咧，咁、可能後來生意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佢哋而家都推出一啲有肉食嘅餐俾啲人食。咁但係既然有植物肉啊，有啲假肉用啊，佢點解用真肉咧？ 咁其實植物肉咧， 既然佢都係推廣素食，咁佢問題就係俾多啲人有肉感，佢應該去用呢種，即係佢都未用到好明顯咧，就唔係咁普及。 植物肉到而家嚟講咧，可能對一啲即係餐廳，尤其是係獨立小即係小本經營嘅餐廳，可能嗰個成本都係偏貴少少，因為話曬佢都唔係好似牛肉咁樣大量生產，咁少量生產嘅時候，同埋佢屬於一個即係研發嘅比較初步嘅階段，即係市場未係好廣泛地接受，咁所以成本會稍微高啲，所以可能 哦，所以如果佢用植物肉咧，嗰個 可能會 貴 啲， 貴啲 係啦，係啦。 哦， 但係呢、這個即係多啲人一齊食，即係做大個餅， 同個需求有關， 係啦， 就 會平 啲。你知唔知道貴幾多個percentage咁樣？ 貴幾多 percentage？ 呢個咁 譬如話三十蚊一碟一個餐咁樣，咁如果用植物肉，譬如話我食咖喱牛腩，咁你用咖喱植物牛腩。咁你換咗貴幾多咧？譬如30蚊變咗幾多錢咧？ 如果平時我就咁喺我食開嘅素食餐廳食過一個吉列咖喱豬扒飯，咁係素食嘅植物肉嚟嘅，植物嘅豬肉，咁可能都係講緊50-60蚊嘅啫，其實。 哦，50-60蚊。 咁其實同普通啲連鎖大餐 貴啲50-60蚊。 貴少少咯，係咯， 貴少少。而家通常啲30-40蚊就得㗎啦。 但係嗰個貴定平其實係牽涉背後的價值咯， 係我知道，因為你覺得，哎呀，我冇食到動物，我就食得啲植物啫，都係。 同埋可能我哋講素食貴嘅時候，我哋要諗下點解啲肉咁平， 係 呢一個係另外一個問題。 咁、但係而家問題全世界，我知道香港啲藝人咧好多都素食喎， 係嘛？ 即係話你阿 Andrew 佢咧出幾多個，睇下你叫得多。 陳貝兒啊，魏晨曦啊，即係林Bella Lam 啊，都多嘅，都多。 林憶蓮。 林憶蓮、 劉德華、 劉德華、張學友、 李文都好似係食素。 我知張學友係鐘欣桐、趙薇、 鐘欣桐 可能係㗎。趙薇、李連杰， 咁你認識多啲嘢係 仲有邊個添啊？睇下先啊，王菲食素啊，佢老公唔食素啊。王菲食素，佢唔係純素食，佢係食素。我哋講藝人食素嘅都唔少嘅，仲有。有一個好以前好耐嘅明星，唔知道你哋年青識唔識咧，叫吳偉國。 聽過， 佢就 未必識。你唔識啊？你唔識啊？未聽過啦。 可能唔識。 有年紀就知道五味國嘢。石修 係石修知道。 石修就比較都係大年紀啊。 哦，佢都係食素咩？厲害。 食素㗎。仲有邊個啊？依、這個上過一人有一個夢想嗰個叫做黎瑞恩。 嗯嗯，黎瑞恩知道。 啊，黎瑞恩，所以其實都係一個潮流嚟嘅。咁但係如果純素咧，我就所知咧就全世界個都即係話個都識嘅，就叫做克林頓 Bill Clinton。 嗯。 啊。 或者如果純素食嘅話，仲有一個係上年攞咗奧斯卡男主角獎嘅，就係、是、小丑。 係。 Joaquin Phoenix， 咁啊，佢係食純素，佢同佢女朋友都係嘅。 Bill Clinton 就話佢話佢食純素嘅原因咧，因為佢係健康、 嗯， 健康問題佢食咗十年啦。 係。 佢食十年啦，咁咩？因為咩健康問題要食純素？唔知，但係係咪？會唔會食阿林阿嘉？你講下會唔會因為食咗純素啊而好多人話營養唔夠咧？依、這個又係咪可以值得爭議咧？ 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迷思嚟嘅，係 嘛？ 咁譬如我哋有好多專業嘅運動員，世界級嘅都係純素嘅。如果香港我哋有個劍擊嗰、那個 江文蔚， 江文蔚 佢就係食純素嘅。咁佢係本身一開始食純素係因為佢自己整親，因為劍擊嘅時候有啲傷患，咁、為咗加速呢個身體嘅復原咧，所以佢食純素咯。咁、而且我本身澳洲讀書噶嘛，咁我身邊好多朋友仔都係讀營養學嘅，咁我一開始喺澳洲開始食素嘅嗰陣時，可能 營養學 嘅、我係讀傳理同埋心理學嘅，但我啲身邊嘅朋友仔係讀營養學嘅。咁我嗰陣時六年前畢業嗰陣時就問佢哋啊，我要食純素啊，咁我就問下佢哋有冇啲咩營養嘅建議。咁佢哋都係話，即係尤其是係澳洲，佢哋可能比較即係包容性會大啲。佢哋對於你食係你食啲乜嘢嘅 diet 其實唔係好重要，最緊要係你每一個 diet 你要選擇得好咯，係啦。咁就算你係食肉又好，食素又好，食純素又好，即係每一個 diet 都會可以揾翻啲相應嘅健康嘅食品俾自己咯，係啦。 你嗰時係咪澳洲未修讀嗰個 Peter Singer 個課程？ 係啊係啊係啊！嗰、時 或者你兩位可唔可以介紹下 Peter Singer 呢個人咧？ 可以啊！ 先唔先啊？阿 Sky 講下先啦，你都讀過佢課程，佢喺你廣大修佢課程啊嘛？ 佢嚟廣大嘅時候，我上過佢啲 talk。咁我就佢就冇喺廣大教過書嘅，以我所知 係啦。 咁但係阿 Ann 就直情喺澳洲跟佢。 我嗰陣時係上佢嘅網課，因為嗰陣時即係澳洲 Peter Singer 係澳洲人嚟嘅，同埋佢係墨爾本人。咁我喺墨爾本讀書嘅，咁佢就當年就喺自己嘅學校教書嘅學校咧，就開咗個課程咧，就係講一啲貧窮問題啊，即係氣候變化嘅問題。咁就我讀咗，咁就佢嗰陣時已經個人已經喺美國啦，咁所以我就無緣同佢見面，咁佢就淨係上網教我哋咁樣咯。係啦，係啦。 哦， 可以講下 Peter Singer。 我自己就同佢有些少聯絡咁咯，有佢啲簽名嘅書啊。 係、啊。 咁我自己 佢今日幾大年紀啊？ 我諗七 字頭七十幾 啦、啊， 七十幾啦，係、啊。 咁佢就係一個倫理哲學家啦。係。咁但係佢就比較特別嘅，佢係著重實踐倫理、應用倫理 （practical ethics）， 就唔係齋噏嘅。佢是討論啲問題係呢個世界要解決嘅問題嘅，譬如除咗動物權益嘅問題啦，跟住有赤貧嘅問題啦，饑荒啦，或者係一啲 氣候暖化， 氣候暖化或者具爭議性啲嘅問題，譬如墮胎、自殺、安樂死等等等等呢啲。佢、曾經上過《Time》雜誌嘅。最具影響力100人咁樣樣，咁亦都被譽為係呢個世界一個最有影響力而又未死嘅哲學家嚟嘅，係啦，咁樣咯。 同埋佢有本書好出名，叫做《Animal Liberation》，係幾十年前就已經寫嘅啦，中文叫《動物解放》咁樣咯。 1975年就寫咗嘅啦，咁就大家都會奉呢一本書為動物權益界嘅聖經，咁樣咯。 咁佢都係純素食嘅。 佢係純素， 佢都推廣。 佢自己係。 但佢同阿 Donald Watson 唔同喎 ，Donald Watson 直情係辦一個純素食嘅協會喎，但係佢就直情係自己奉行純素食，所以就冇推廣呢個純素食。 佢係用佢嘅理論去推廣咯。 係啦，佢影響咗我啦。例如我上完佢嗰堂之後就開始食素啦。係啦。 哦，因為佢教得好有感染力。 是的，他講氣候暖化，其實我一開始是因為環境所以食素的，就是 vegetarian、 哦、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發覺、哎、身邊很多食素的朋友仔都是 vegan， 我就很好奇什麼叫 vegan， 然後再慢慢認識到一些動物權益的問題、哦、樣 因為很多人想著食素是 跟健康掛鈎嘛。 係啊，其實食素有很多原因嘅。 或者呢個宗教掛鈎嘛，即係諗住話嘢，依個係你係信佛教，或者你信道教，話要食齋咁，所以一種叫做嘢，即係個身心靈嘅問題，就冇諗到即係佢聯繫到整個生活、整個哲學、整個倫理， 係啊， 即係比較廣泛啲。 呢個可能亦都同即係香港比較獨特嘅一個問題啊！即係首先我哋有齋同素呢兩個字啊，咁我哋一般都會撈亂啦。即係齋好多時應該係關於宗教多啲嘅，係 啊， 佢亦都可能係連五辛都唔食，亦都可能佢進食嘅時間都有規限，可能過午不食咁樣。但係素食係比較貼地啲，比較輕鬆啲，佢係即係齋嗰啲有啲修行嘅味道。 嗯， 素食其實純粹係可能真係講動物或者環保或者健康咁樣。 係 係係。最明顯嘅一樣嘢咧，就譬如話你修道教好，佛教尤其道教，佢哋嗰個五道教嘅五戒咧，同佛教嘅五戒唔同嘅。道教五戒咧就講明要戒葱、戒韭菜。 嗯。 啊，咁你哋如果講純素就唔會介意兩 樣，唔關事嘅。 咁啊，葱同韭菜直情係根本係植物嚟嘅， 係啊， 咁啊完全冇問題嘅食啊，係 啊係啊。 但係喺修行裏邊咧，就葱、韭菜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會令到你個人咧，即係個意念啊各方面情慾啊各 影響個修行， 影響。所以就變成不同了， 所以外國推廣素食就沒有了這些複雜的阻礙在這裡我 vegan 我就為了動物或者環保或者健康就不會多了一個齋出來了，所以他們某程度上會容易一點。 不是 你這個說的齋字，你要Sky 你要連繫到最出名的一件事，就不是吃齋，而是說呢莊子所講嘅心齋， 心齋， 心齋嚟呢樣嘢就完全同純素食無關啦。純粹你講一種修行，修行嗰種境界。 香港有間素食， 即係話你要收攝你嗰個種即係食嘢嗰種食嘅貪欲嘅最自然嘅一樣嘢就係貪食。係。所以問題，如果其實純素食嘅阿 Vegan 同埋兩位都覺得其實都好容易走向身心靈嘅修行喎。 都關事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即係素食係一個即係一道門嚟嘅啫，即係唔係一個終點嚟嘅，只不過係一個我咁啱開咗呢道門，然後當中可能會涉及好多過程，然後認識好多其他，例如身心靈啊，例如環保啊，例如點樣有意識地生活。 咁我哋冇而家播首歌先，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純素食文化，就呢個鄭融唱嘅《多喝水》。你哋要出嚟就。

报道话，欧洲每年人均弃掉35磅重的电子废物，当中半数是损坏的家用电器。虽然欧盟会将四成的电子废物循环再造，但电器之中的有害物质位数仍然可观，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消费者亦都经常投诉电器在保用期过了之后没多久就损坏，维修费用昂贵，而且未必买得到要用的零件来更换，被迫要再买过新机，难以做到悭钱和环保。可惜这项的新规定目前并未覆盖智能电话、手提电脑等等的小型电器。环保团体和消费者权益关注组织都希望日后可以将这类电器都包括在内。另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指出，英国亦都在今年夏天执行类似的新法规，并且要求新出厂的电器加入更加精确的能源标签。预计新的措施不单止可以减少电子废物和碳排放量，亦都能够为消费者每年悭回75英镑。环保，我哋要一起出力啊！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星期二晚十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讲的话题叫做纯素食文化。在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位是 Sky 林月，另外就是 Ann 陈义安小姐。义安啊，你是不是根据李义安的名字想起个义安？ 我想我公公是这样想的。 好可能他是李义安的 fans。 有可能他又是一些写书法啊、画画那些人来的。 所以叫做义安。所以我一直知道你问，有些人问我怎么读啊，读陈奕安还是陈义安啊？但是你如果知道李义安的故事呢，就应该就知道 是义安。 义安。咁啊，我想問一問咧，就係Anne， 你做呢啲純素食嘅推廣啊，你會發覺到而家響應呢個潮流嘅食純素啊，其實係咪年輕人越嚟越多咧？ 呢個絕對係嘅，咁我覺得某一程度上就係年輕人接觸嗰種社交媒體比較多啲，同埋年輕人本身就係一個所謂 digital era， 一個係數碼新紀元嘅時代到出世嘅，咁嗰種資訊嘅流通係比較高啲嘅，即係比起上一代，而且除咗嗰個資訊流動性高之外，仲係比較多元化啲咯，係啦，咁 呢個純粹係一個網上嘅推廣嘅咯，咁樣之類，咁但係可能都有啲因為網上出嚟咧，淨係有啲。情況咧，唔知你所認識嘅食純素食兩位啊，食純素食嘅咧，會唔會有人半途而廢？即係初初，哎呀，好啊好啊，正啊正啊，食純素食，食食下你話我頂唔順嘅，我都要食翻魚，食翻肉啦咁樣。 絕對有嘅，咁好似即係上次有一集係講素食主義啦，咁我都有聽過啊，海林好似係海林佢有講過，咁就有啲網紅咧就係由食素然後變成唔食素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咁每一個人唔食素嘅原因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好複雜，即係例如背後，例如一個素食網紅，例如佢好呕心沥血咁样经营佢个网络，咁例如佢可能压力好大啦，可能要不断喺度要搵好多 followers 等等，咁可能生活压力都系其中一个方，即系一个方向，就未必一定系关健康事咯，系咯。 因为你讲纯素嘅食素食可以成为网红噶啦，你讲起网红啦 ，Ann， 系， 我就谂起有个美国有个网红咧， 系， 佢系墨西，唔知你哋两位有冇听过？佢系墨西哥裔嘅美国人，女性嚟嘅，叫做 Mendoza。嗯，咁佢喺網上咧就用個名叫 Ravana， 咁咧你知唔知佢有幾多個粉絲咧？佢有200萬個粉絲， 好勁喎！ 係啊係啊！ 你啦，或者話二百萬粉絲個網紅幾犀利，咁佢係推話佢自己係純素食， 哦、 但係衰在咧，佢啊應該同另一個知名人士，可能佢嘅 boyfriend 係 就去巴厘島去旅遊，俾人偷拍到佢食魚。嗰、那個大件事啊！哇，你話你純素食，你又點會食魚咁樣啊？咁你俾人已經即係咁就，所以後來咧佢就要解釋。 嗯， 啊，你話叫人食純素食，你自己走去食，就整啲雞去巴厘島旅遊嘅時食魚。 嗯， 咁佢解釋咧，佢話其實我唔係嗰次無意工食，我食魚都食咗一段時期。 嗯， 原因就係話佢要解釋，佢話佢咧健康問題。 嗯， 佢話因為啊，佢有貧血。佢啲經期又唔準，咁樣咩諸如此類咁樣咧，所以問題就醫生就吩咐佢你要補充翻一啲蛋白質啊咩諸如此類，所以佢就變咗開始就唔係一個純素食。 係啦，我明白嘅。 咁佢要道歉。 明白。但係即係都要睇翻佢一開始點樣食素咯，即係例如我啊或者阿 Sky 咁，我哋一開始食素可能因為動物權益嘅，咁呢一個就係比較即係。這個比較堅定一點，我會這樣說，是的，如果是由一個健康問題出發，例如你想改善你的皮膚等等的，那可能你堅持的那種毅力比較差一點，這樣怎麼都會有的，是的， 因為變成不是從那個動物那個權益，不是從那個生活模式的整個哲學那個概念來影響到，純粹是一種叫做好像修身食齋那樣的觀念出發， 好像有些可能啱啱識冇幾耐嘅朋友知道我食素之後，佢會問：咦，你會唔會有一日食翻肉㗎？咁我自己諗就梗係冇可能啦，因為係我哋係因為動物原因食。 你食咗幾耐素啊 ？Sky， 我應該五年幾啦。 嗯， 係啦。咁基本上係冇可能翻轉頭嘅，就等於我會問，即係咁你會唔會去殺只貓殺只狗啊？唔會噶嘛，因為你知道唔啱，你就唔會做啦。咁我哋知道咗現代 factory farming 嘅問題之後，我哋決定咗咁樣做，係唔會翻轉頭，冇可能嘅。 嗯， 所以睇下個出發點就好緊要啦。 因為你如果唔係從嗰、那個成個連繫到搞到環保啊各方面啊，就去考慮嘅時候，就好容易咧就諗住自己嘅健康。美國有個運動員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 Tim Self 啊 ？Tim Self 係 Tim Self， 我知道， 你知道呢個意思。 玩 free running 嘅，玩飛躍道嘅，去玩啲障礙賽嘅。 佢係食純素食，後來佢就話，後來決定咗，然後佢就話：我一食翻三文魚，食翻雞蛋，我就十個月嚟個第一次射精。 係。 佢係咁講嘅，你見唔見？ 同埋佢有少少係身心靈嘅追求嘅， 係啦 係啦，佢就唔止係即係健康係其中一部分咁樣，係啦。佢都係比較出名，即係素食界，佢又要出咗一啲素食嘅衣服嘅品牌咁樣嘅，係啦， 攞咗紅利喎，變咗佢因為講推廣純素食啊。 係嘅，有啲紅利嘅，係啦， 攞咗紅利喎，因為都變咗門生意喎，講純素食變咗係。有冇錢賺咧？ 佢絕對有，佢個服裝品牌全世界我都有買㗎，係啊，全世界嘅， 係 啦。 咁啊，頭先阿 Sky 講起咧，就話依個係食咗素之後啲同啲朋友圈子啦，我哋諗起 BBC 有個。我唔記得佢名啊！那個節目主持人咧主持嗰個環節，唔知係 NGB 都叫 The Match of the Day， 即係每日嘅體壇盛事，好受歡迎嘅 The Match of the Day。咁咧就佢就話佢自從食咗素，選擇咗純素食之後咧，三個月內冇人敢請佢食飯。 點解咧？ 我都話你，我唔知點請你食咩？你純素嘅，我哋嗰啲食親嘢，問住之類，咁就要佢要調整咯，要壓制。 哦，即係社交嘅問題啦。 社交問題， 後來 佢得啦，唔緊要咧，咪一樣去參加巴伯橋，咪自己帶去咯。 哦。 你自己帶啲嘢植物去燒咯，係嘛？ 明白明白。所以素食。 嗱，如果你後先話植物肉就冇事啦。 係啦，即係即刻都係巴伯橋咁樣 grill 啲肉啫嘛，係一樣啫， 係。嗰啲植物肉啊，但係其實。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不是有些自己騙自己，食素咪食植物就食，食乜整成又雞雞鴨鴨啊，成我咁樣呢個植物雞植物鴨植物， 即 係 齋口唔齋心咁 啊！係咯， 係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一啲植物肉其實係for一啲即係肉食者本身係食開肉嘅，食咗幾十年肉嘅，咁你要由一個肉食者嘅身份，咁你身體機能都要慢慢，或者你嘅口味你都要適應嘅，有個時即係有個時間有個過程嘅。咁我覺得植物肉就係幫咗呢啲人去慢慢轉變去食素嘅，係。 即係最緊要我哋講話，要頭先你講話齋心啊嘛。咁你問題，喂，我食個假雞咪 OK 咧？但係你其實個心都係食緊雞啊嘛。 食緊我啊嘛。 咁就睇下你個出發點啦，又係，即係你個齋心，你係咪？ 但如果你好似你哋現在講話為動物權益着想咧，就 O K 嘅。係 啊， 食植物雞、食物鵝、食物鴨都 係啊，又方便大家。即係香港，如果素食餐廳帶埋成班 friend 一齊去，大家又開心啲咁樣。係啦， 因為個重點係我哋食嗰樣嘢冇引起啲不必要嘅動物嘅痛苦咯。 呢、 這 個係重點。 係啦，係啦。咁嗰樣嘢無論係植物肉、係豆腐、係水、係咩都好，其實即水都係 vegan 嘅，飯都係 vegan 嘅， 薯條都係 vegan 嘅。你咁講， 熱浪薯片都好似係 vegan。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Oreo 餅乾都係 vegan 嘅。係。 我最近睇部電影咧，唔知兩位有冇睇咗，叫做係《Seaspiracy》啊。 有啊，好出名喺 深海陰謀啊， 好紅啊最近。 你兩位都睇咗啊？ 睇咗 啊！我就介紹我啲學生睇，佢哋話。不過問題佢個 conclusion 就話唔好食魚，咁就問題有啲學生過到，哎呀咁我唔睇啦，即係我有個陰影嘅，見到佢以後唔敢食魚。話你如果你中意食海鮮嘅話，睇住嗰部電影咧《深海陰謀》咧，嗰部紀錄片嚟噶嘛，嗰部唔係電影係紀錄片嚟嘅，咁但係佢講出咗食魚之後係影響，唔係食魚影響身體健康，係影響成個生態環境，成個食物鏈。 商業的捕魚是令到整個生態環境是很大影響， 是的。他裡面說到飲管，現在我們很流行說酒飲管，是的，環保就不要用膠飲管了。他這套戲裡面就是說到，其實我們有成一半甚至超過一半的塑膠是來自那些漁網或者捕魚的工具，那些反而是最大的問題，但我們的環保組織就沒有人提這件事了。 是的，咁至於你話你啲學生即一聽到呢個話題就唔想 睇啦，因為佢哋中意食海鮮，中意食魚。 呢個係一個好好大嘅問題，就係大家就慣咗唔想去改變自己嘅生活習慣， 因為唔方便啊。 因為驚，因為睇咗之後會有個心理陰影，影響到佢以後唔敢食，唔想食魚，有個罪惡感啊。 佢個人就會 佢個係啊，出邊有個狀況，你覺得哇係。原來即係嗰啲捕魚業影響到成個地球，令到連啲珊瑚都影響埋。 係啊， 因為魚排出嗰啲糞便就係珊瑚所用噶嘛。係 啊， 咁就變咗問題。好似頭先 Sky 講，嗰已經唔係淨係動物嘅問題啦，因為你嗰啲捕魚嗰啲網啊，其實影響到 成個生態，成個拖網啊，即係成個漁網喺嗰個海洋當中拖一拖嘅時候，你就。即係除咗你捕獵咗一啲魚，你要食嘅三文魚之外，你仲捕獵緊一啲可能海豚啊，一啲其他嘅海洋生物、海龜啊，甚至係影響個珊瑚咯。 因為佢講嗰個拖網唔係好似我哋自己去海灘攞啲網仔咁樣拖，佢講嗰啲網係講緊可以網 到掃清啊，全部 成個教堂都網到噶嘛。 係咯，咁呢個規模之大，我覺得大家唔可以視而不見嘅。 好值得睇呢一套紀錄片。 咁飛哥，你覺得點啊？你睇完之後？ 睇完咪即了解到原來即係以為，因為好多人有個講法咧，講食素咧，就好多人話食素咧就可以食熱血嘅嘢，就唔好即係冷血嘅可以食，唔好食熱血嘅嘢。魚就冷血嘅，即係唔係個鮮淋淋嘅血，所以食魚好似就比較温和啲。所以有啲人好似素食都分好多種啊嘛， 有啲 可以食蛋，有啲可以食魚，有啲就唔淨係唔食，即係四隻腳嘅啫。 呢個係定義問題咯，即係一般就話係純素咁就 vegan 啦，一種就 叫全素嚇。 我哋会叫纯素多啲嘅 vegan， 跟住就蛋奶素啦，或者蛋素同埋奶素啦。咁另外一种就叫海鲜素啦。 海鲜素 其实呢个严格嚟讲就唔系素食嚟嘅，因为鱼都系动物嚟噶嘛，鱼都会痛，都有生命噶嘛。 系 咁，所以佢只系叫做方便啲去分类某一啲可能我想迈向素食呢条路，不过。暫時都食住啲海鮮先，即係一個台階咁樣。 係啊，都係一個過程。我當年食素都係嘅，都係慢慢由海鮮素，然後蛋奶素，然後再去純素，都搞咗幾個月㗎咁樣都。 但我覺得，譬如頭先我哋未爭議到嘅問題就話、你飲牛奶，牛奶都係牛自然揸出嚟嘅奶，其實都對佢冇乜傷害，或者佢哋要攞只出嚟要。但係飲牛奶同頭先你話用動物細胞嚟整呢啲植物肉，其實都係50步笑100步啫，50步降同8步之比啫。 我諗係有啲唔同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講到牛奶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大家都覺得好似唔使殺咗只牛嘅。但係我哋有好多時咧，就係可能有啲廣告影響咗我哋對於牛奶或者係肉嘅一啲觀感咁樣，我哋就會想像係一個。 青草綠地，然後藍天白雲，有隻乳牛喺度俾我哋揸奶咁樣。但其實現代嘅工業係講緊一個個好似個機器咁樣，然後即係身都轉唔到，可能嘅生活情況又好差，然後一個個泵可能泵住個乳房，然後去揸奶，咁就即係同我哋想象當中嘅嗰一種冇傷害，其實係好大出入嘅。 咁但係唔係全部嗰啲製牛奶嘅公司都係咁啊？可能有啲 其實係 會唔會有啲網上亦都有啲叫做拼圖啊，或者依度將佢即係嚴重化咗之類咧？ 其實就唔應該未必係全部，但係都好可能係好大部分。 好大部分，因為我哋睇下我哋 有咁嘅人做，亦都可能有啲人係正常揸牛奶。所以如果你嗰間牛奶公司正常揸牛奶嘅正常操作嘅話，咁嗰啲牛奶其實可以飲嘅係嘛？ 如果你正常揸牛奶，就要諗下嗰個成本係幾咁貴。即係你諗下，我哋今時今日現代人生活食嘢， 我知啊。但 係 如果我譬如養只牛，我自己攞只牛嚟揸牛奶，咪 OK 咯。 係，即係如果你自己喺後花園， 我就唔需要上素食咯，我唔需要話牛奶都唔飲咯。 即係如果係自給自足， 因為你如果你啲牛奶係咁製法，我就唔飲啫。但係如果係我自己養只牛，我自己揸牛奶， 如果係能夠做到自給自足，咁先係最好啦。 咁就唔需要，即係問題就唔影響到只牛嘅生命啊嘛。我純粹佢啲。嗰啲奶咁揸出嚟，佢都話點都要咩嘅啦嘛。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喺市面上揾到呢一種自給自足就，我覺得亦無妨嘅。 而家兩地你都係嘅，你而家你講種植都係要搞，好似而家嗰啲搞純粹上啲搞有機種植嘅都要推廣，好似嗰個 Donald Auction 都係搞有機種植嘅，好似推廣呢樣嘢，你落農藥就唔好啦嘛。 嗯， 農藥都係農藥都係影響環保喎，其實因為成個。整個大問題漸漸牽涉到唔淨止係純素食嘅問題，喎，聊到嗰個氣候變化、暖化嘅問題，喎，個生物鏈嘅問題，食物鏈嘅問題，喎， 係啊， 好多環節都要處理，喎， 係啊， 所以就係一種，其實係咪都會仲要更加推廣成個生活態度、成個生活哲學啊？林月， 絕對係啦，我之前同阿 N 先傾過，如果阿釋迦牟尼喺而家呢個世界，佢本人應該係一個 vegan 嚟嘅。 系， 即系佢系推广不， 即系唔系净系话不杀生， 系啊， 而系话要即系爱护所有， 系啊， 爱护动物而影到个生活方面。 因为我哋好 detach 啊，对于我哋嘅食物， 好抽离咗呢一个， 即系我哋唔会谂我哋眼前嘅肉，其实背后系制造咗啲咩问题出嚟咁样，系啊。 但系问题你而家好似头先你嗰种生产模式各方面，其实最后边嗰件。問題就係一個錢作怪啫嘛，為咗揾錢啊！嗰套戲啊，嗰套深海陰謀啊，都係講依樣嘢啊嘛，背後就係錢，就係揾錢。係 啊，除咗深海陰謀， 深海陰謀講到問題，點解啲環保團體都唔反對捕魚咧？就咁樣。 係。 嗰套電影。 係啊係啊係啊！ 提出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講環保 都係嗰啲商業嘅關係咯， 商業關係， 即係可能嗰啲組織都係收到啲贊助，係來自嗰啲。捕魚嘅行業嘅咁樣， 除咗個心， 咁我哋休息一陣，聽首歌，然後翻嚟繼續講最後半小時嘅依個純素食文化。李克勤唱嘅《餵食熊貓》。 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常在动态标签一人，又在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放提给你体贴入鼻，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半小時的廣東廣西，咁啊喺直播室度有 Sky 啊、林月，有 N 啊、陳怡安小姐同埋小弟岑亞飛，同大家講嘅係純素食文化。咁頭先個一個小時咧，我哋似乎講得太多，講食方面，講話想素食，素食即係同食有關。其實依個作為一種文化咧，純素食文化就牽涉到我哋嗰個人生嘅哲學。生活的態度，咁啊，你點樣個生活行住坐卧，涉及啲同食冇關嘅，譬如話你唔好著皮草，唔好著皮鞋。仲有一樣嘢咧，阿 N， 我哋或者你可以表達啲意見。我知道咧，純素食文化就包括到好多化妝品都唔用。 係啊，有啲動物測試。 化妝品都唔得嘅，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動物測試咧，會用啲兔仔啊，或者係一啲馬騮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動物啦，然後就會混喺實驗室，然後可能有啲甚至有啲活體嘅實驗會擺落佢哋度咯。咁我哋都會即係作為純素食者咧，就比較唔主張用一啲有動物測試嘅化妝品咯。係啦。 咁但係你話咁樣，但係去到依個地步咧，人哋會問：喂，而家 COVID-19 都係用動物嚟測試嘅。 咁我覺得係要睇下嗰個必要性咯。 即係你COVID-19 嘅疫苗啊，你都要好。你而家動物測試好多時用白老鼠噶嘛？ 我就係覺得係嗰個必要性。即係如果你係講 COVID-19 呢個就係生死，呢個係一個病毒嘅東西。但係化妝品，我哋有好多其他嘅選擇，我哋可以用一啲更加天然啊，例如椰子油，好多唔同天然嘅成分都可以代替嘅。 即係睇邊種化妝品。椰子油就 OK 啊，系嘛？ 椰子油是其中一種啫。咁我哋都是化妝品，因為它不是一個 生死的必要的東西嚟噶嘛。咁係一啲係即係其餘，即係身外物嚟噶嘛。 譬如話食，譬如唔好講食，而家我哋講食態度、生活態度。咁其實仲有阿 Sky 或者你可以講講，其實同我哋而家個純素食文化之所以難推廣，同我哋而家香港嘅生活模式係咪有個關係都？ 嗯。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其实香港出名忙碌啦。咁我哋读哲学就会知道 Aristotle 阿里士多德一句名言啦，闲下系哲学思辨嘅必要条件啦。咁当我哋冇闲下嘅时候，其实就冇时间、冇空间去接触、去认识或者去思考一啲问题啦。系咁，因为讲到素食或者纯素。或者其他可能所謂道德議題都好，其實好多時大家唔係唔支持嗰樣嘢㗎，即係我哋無論係食素又好，我哋係食肉嘅朋友又好，其實唔會話我因為好憎食動物，所以我走去食佢。好多時只係因為未知道個真相，而未知道個真相，一方面可能就係佢冇空閒去接觸去認識，而咁我哋推廣嘅人可能都有啲責任，就係未揾到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去俾到大家認識、去接受咁樣。 因為你而家香港啲人咁忙，最流行嘅説話就叫做求其一餐。咁你即係你變咗，你唔係認真思考要食啲乜嘢嘅問題，如何去食，應該點樣去食嗱？唔得閒去諗啦，求其一餐填飽個肚，開工。 甚至同工作壓力都有關係。即係我咁大壓力。工作你仲要我想我那碟东西是怎样来的，你 玩咩咁樣 咯。 咁仲有一樣嘢就話問題就係依個係會呢啲人咧就會諗會點解會食嗱？唔好話我哋話你食肉都得，但問題唔好搞到要食野生。 嗯。 咁啊，點會人佢尤其中國人，尤其廣東人會搞到食依啲咩貧？濒死的動物， 濒临 绝 种 的 動物， 滅種的動物要野食野生，結果現在有很多人都懷疑COVID-19就是吃野味搞出來的， 是啊，不出奇的， 這個是罪孽來的， 不出奇的。 那為什麼問題人會保持這種這樣的心態要去吃野味呢？ 可能我 這些是跟人性有關，是吧？ 是啊，是啊， Sky， 可能是大家迷失了自己，他只能够靠外在的东西去寻找那种快乐或者安定。咁 食嘢是一个 最容易找到那种满足感啦。咁我食过猪，食过牛，食过羊，咦，有蝙蝠喎，试下先。穿山甲喎，试下先。 咁然后其实你睇翻好多时一啲全球嘅疫情都系嚟自于动物或者系一啲野生动物同一啲即系唔应该同一啲家畜摆埋一齐嘅市场当中出现咗，然后啲病毒就开始变种。你见到可能疯牛症系牛食牛啦，咁然后有一啲可能禽流感啦，然后好多咩猪流感啊，全部都系关佢哋生活环境好差，甚至系我哋人类点样觉得我哋可以主宰咗佢本身，即系我哋可以改变咗牛嘅一啲饮食习惯等等，而演变出嚟嘅一啲病毒或者疫症。 而好多影响我哋现代社会健康嘅所谓病嗰啲， 系 其实都系由动物嗰度嚟嘅，好大部分。我哋系唔会有香蕉流感嘅，我哋唔会有风产症嘅，但系我哋会有动物嗰啲病咯。 系 啊， 系。哦，啲植物未暫時，但植物有農藥喎、啊，家係 呢個係。 而家就發覺到有問題，就將來問題連因為依個環保嘅問題，而家問題你喺個植物度製造植物咧，嗰啲土壤本身都已經污染咗咯、即係將來就種植唔到嘢喎，係嘛？ 都大家要 conscious 咯，即係哪怕你係種植植物都好，牛油果都好多好多問題嘅。甚至如果你係種粟米，你單一種植，然後你好大嘅一個範圍種植單一都係有問題嘅。即係要睇下每一個，無論係農夫又好，政府又好，NGO 又好，或者係自己個人本身點樣有意識地去作出一啲選擇咯。 因為你問題你而家啲連地球嘅水，連地球嘅土壤啊，都有問題。你話講有機種植，連嗰啲泥土都有問題。 其实这个也都可以追回去工业农场那里、因为工业农场就会有很多动物的排泄物，他不会好心找一些很环保的方式帮你处理的嘛，他就随便倒下去河流那里咯、所以那些所谓种植的土壤问题其实都可能是来自工业农场那里，还有工业农场那个环境太过恶劣，那个动物的数量太庞大，他们逼得太埋呢，就很容易会有些新的病毒或者变种会出现。很多人都会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其实只是一个预演。另外一个。 陆续有来是不是 陆续有来。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抗生素的问题。原来我们整个世界制造出来的抗生素是有不知五成定七成是用了下去喂俾啲动物食嘅，就系因为佢哋个环境太差，咁工业农场唔会有兽医喺度帮啲动物睇病噶，咁最方便嘅方法就系俾啲抗生素佢食，咁样大量嘅动物食大好长嘅时间就会有抗生素嘅 resistance， 咁到时我哋人类可能就会因为啲好轻微嘅病，但系抗生素都解决唔到。咁就會係一個更嚴重嘅人道危機。 抗生素失效 啊！咁唔淨止動物食抗生素咧，人食得太多抗生素， 係啦， 有好多副作用。 但係而家個世界就係超過五成嘅抗生素，其實都係俾咗落去動物。 講緊全球嘅抗生素嘅產量，就係有一半係俾咗養畜牧業嘅動物，係 啊，即係畜牧業食嘅抗生素係多過人食嘅。 嗯， 係咁樣咯。 咁但係問題又話。我剛才講呢個土壤有問題咧，就話問題就話嗱，我哋可以作個預告下，下個禮拜二咧就請咗一位從事唔經土壤嚟種植植物， 用水 用水， 嗯， 即係搞喺城市喺大廈度可以種菜嘅一個方法。呢個就係香港人嘅光榮發明出嚟嘅、嗯。全世界而家個都口用，哇！唔使經土壤喎，即係話將來可能成個世界根本啲土都唔可以做到嘢。咁你點搞咧？冇菜食， 嗯哼， 係嘛？咁啊，推廣嘅城市式嘅大廈裏邊都可以能夠喺個温室嗰度都可以能夠種到嘢， 明白？ 有呢個好處啊！所以呢個係成個生活設計、生活哲學嘅人性嘅問題咧出過嚟，同埋你嗰個人嗰個貪欲啊，即係話你講你以前講話食野味咧，因為我哋睇到以前就係點解人會食嘢食到咁嘅問題咧？啊，你兩位有冇聽到以前中國人點樣食猴子腦咧？ 就咁喺個馬騮就擺咗喺個台中間，然後攞個匙羹定唔知攞個嘢哼爆佢個頭，然後食佢個腦啦。 係喺嗰度屈出嚟。 係啦，生食添啊，好多人驚我見到。 係啊。即係點解人會去到嗰、那個？因為以前我哋聽聞話食猴子佬啊，咁食法啊嘛。 係。 啊，咁就好得人驚喎！依、這個傳聞就變咗有個係嘛？即係雖然係傳聞，並唔係親眼見到。 我睇過片嘅。 你睇過片啊？ 係啦。 真係咁食。 真係咁樣食嘅，係啦。咁就比較得人驚呢個真係，係呢個就係野生動物啦。 食猴子佬係嘛？咁你哋兩個食過野咩咩？我應該冇啊！你哋食咩咩？未做純素食者之前啊，你哋。几时开始就系几多年咧？ 我都系食咗我四五年左右嘅。 四五年，四五年前你有冇食过食 野味？野味就应该未试过，但系如果你话昆虫，可能食过喺北京，我记得系。 哦，食咩昆虫？ 唔记得啦，都系一串烧嗰啲昆虫咯，系啦。 Sky 啊， 我冇食过野味，但系食但系野味同猪油样冇乜分别嘅。都是很恐怖的 但最值得爭議的就是問題就是很多人反對尤其我人反對就是吃狗肉咯中國人就是一個吃狗肉的文化 是、這個、 影響到韓國嘛 這個就是、其實 Peter Singer 都推得很出的一個哲學思想就是物種歧視、 哦 species 是什麼？點解我哋 點解豬牛羊就 OK， 狗肉就唔得？咁咧，嗱，依個真係好有趣喎。純粹話唔好食肉嚟講啊，點解喺西方人個傳統就我容許食豬、食牛、食肉嗱？伊斯蘭人又伊斯蘭教人又唔食肉誒， 唔食豬 係。咁就問題就始終就話狗咧就受尊崇喎。點解狗係特別啲咧？從純素食文化的角度來講，為什麼狗肉是被人反對吃的？因為它是被人養 的。我覺得也很正路的，即例如好像香港人很多都會有家貓、啊、或者在家有養狗，作為一個寵物，作為一個家人，我們有一個意識去不吃它是很正常的。 因為接觸到嘛。 是啊，我哋睇到 交流， 即係你會明白特別，你唔覺得，因為你唔係接觸到豬，唔接觸到牛，唔知道豬有性、 啊、 牛有性，但狗你就好容易覺得狗係有性。 係啊，好多時即係城市人，咁你唔會特登去農場睇，你亦都唔會特登走去屠宰場度睇。咁好多時其實豬都有感覺，咁豬都會唔開心，咁牛甚至係更加有家庭觀念啦。咁 牛咧，我哋知道，古代都有記載牛會喊嘅，劏佢嗰陣。 我哋睇嗰啲紀錄片都會見到啲牛流眼淚。 係啊係啊，咁如果係即係如果人都係本身同一啲豬或者同一啲牛係有一個生活上比較多嘅緊密接觸嘅，咁你都會開始對佢產生一個感情，然後從而去唔食佢咯。咁所以係嗰個城市人對於同大自然嗰種連結抽離得太遠。 狗就多多人照顧，咁但係中國人以前養狗就為咗食佢喎。 嗯。所以 特登嚟養狗嚟食喎， 嗰個傳統或者嗰個文化就唔係去判斷我哋應唔應該做某件事個標準 啦。嗯， 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飛哥所講，以前我哋會養狗嚟食嘅，而家會覺得食狗係黐線嘅。其實我哋純素嘅朋友都會覺得，若干年後我哋睇翻轉頭，都會覺得我哋而家食豬、食牛、食羊、食雞都係黐線。咁樣咯，即係嗰種黐線。 即係因為狗嘅命養得多，就好多人反對食狗。但係點解問題竟然養狗都有人食狗肉，但係貓肉就冇人食嘅？ 貓肉就少啲咯，好似狗肉節都有貓肉食嘅，聽聞。 我就冇你話冇人龍虎豹嗰度內地食嗰啲咁樣，係咪即係個代表貓啊？代表虎咧，係嘛？即係貓肉就冇人就話整貓，貓頭鷹都有人食， 係 嘛？ 係呢、這個我諗嗰個問題，我哋會 有个亲子活动叫做去农场度摘士多啤梨，但系我哋冇一个活动系入屠场度劏下猪。 啊啱，系都有句说话噶，就系话即系如果全世界嘅啲屠房系用玻璃墙嚟做嘅，大家见到入面嘅一啲生产或者养或者屠杀嘅啲方式，我哋都会觉得好多人都会选择食素咯，系啦。即系当 你 见到， 唔需要去到，唔需要话点睇人点样劏猪，点人点睇人点样劏牛。就好簡單，最容易見到就睇人點樣劏雞， 或者劏 都好血淋淋噶， 有 鋸個雞頸， 係啊， 啲血字裂出嚟，我哋新聞仔嘅童年嘅時候都見到屋企人劏雞係點劏法噶，係你唔使搞到要劏牛大咁大件事，劏豬咁大件事啊！ 講起呢樣，我又有個經驗啊，最近喺街市經過個魚檔，咁啱有個家庭主婦嗌咗條魚啦，咁嗰個店主就攞咗佢嚟劏嚟削皮削鱗啊嗰啲咁樣啦。咁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家庭主婦擰轉面咯，佢唔睇咯。 哦， 君子遠庖廚啊！ 佢 咁即係自己呃自己啫，其實 係㗎，係㗎，大家都係實踐上係爭少少。 其實我哋講素食讲得再后一步，唔系摆啲咩落我哋个身体度，系我哋俾紧钱支持紧啲乜嘢咯。系啊，即系佢我哋觉得肉食行业制造咗某啲问题，我哋就唔会去俾钱支持呢个肉食行业。其实个情况系有啲似前嗰排社会运动嗰啲，即系黄色经济圈嗰啲咧。咁我唔中意藍色嘅，我咪俾錢去黃色嗰度咯。我唔中意黃色嘅，我就俾錢去藍色嗰度。係係。咁我哋 道理嚟嘅，其實 同一件事咯。我哋唔想動物受到呢啲不必要嘅痛苦，所以我哋就唔俾錢去支持呢啲嘢咯。 咁我哋支持一啲素食嘅餐廳啊，或者甚至啱啱我哋講好多嘅素食嘅植物肉嘅一啲公司，即係更加大型嘅餐廳啊、企業啊、連鎖集團啊。 咁嗰啲植物肉嗰啲餐咧就可以平啲啦，因為多人去食。 係啦， 呢 個供需嘅問題。 冇錯， 即係依變咗一場係一個社會運動， 係一個經濟嘅運動啦。 即係人人都要，都人人都唔食依個魚。咁就嗰啲捕魚業咪識味咯， 就慢慢就會識味啦。 即係我哋頭先講套片啊 ，Sis Ferris 啊， 就話佢又唔好食魚啊嘛，至少佢自己本身唔好食魚先啊嘛。 我哋每一張鈔票其實都係一張選票， 係 我哋可能喺某啲地方冇得投票，但係我哋每一日有三次機會都可以做呢個投票。 食三餐啊， 係啊， 咁啊問題你就依個係唔係淨係食嘅問題，而係你個生活模式嘅問題， 係 嘛？要做到首先嗰個清心寡欲，你問題啲係嘛？ 又未必需要清心寡欲嘅，即係 都好豐盛嘅。而家嘅素食係啦，有西餐、法國餐、乜餐你噏得出嘅都會有素食嘅版本。 但 係 而家好似未見過有純素食嘅放題喎。 放題有自助餐。 有素食自助餐， 有嘅，有几间添啊！转头介绍俾你食。 哦， 有嘅有嘅，法国餐都有嘅。你要即系高档嘅餐厅都有，你要好即系可能大排档式嘅又有，茶餐厅嘅都有嘅，好多选择嘅。 车仔面都有嘅， 系啊。 哦，都系素食。 系啊，素食啊。 而家究竟多唔多咧？阿 Ann 而家呢啲咁嘅 素食餐厅， 素食餐厅 越开越多嘅，而家系 应该有200几300间 喺香港。系啦，如果素食餐廳嘅話，仲未計有啲本身係肉食餐廳，然後有提供素食選擇。而家越嚟越多大菜，即係大集團，例如麥當勞都有。 如果去坐飛機，有冇講明同個飛機空姐講我係 vegan 嚟嘅？ 有 㗎，有 㗎， 有 㗎，有 㗎。 有 㗎。然後我問你，你係咪 vegetarian？ 而家冇問題，我係 vegan 嚟 嘅， 咁佢 有 vegan 嘅。 我嗰陣時澳洲翻嚟就係嗌咗 vegan 飛機餐，然後仲係第一份送到俾我添。係 啊。仲系新鮮滾熱辣， 即系冇蛋冇奶冇食。 系啊系啊，澳洲咁你知又對於呢啲素食好開放嘅，系啦。 好啦，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會講講聽晚嘅題目就係林以樂同埋余德純博士同大家講，可能係母親節快到啊，講呢個你知道我係咩類型嘅媽媽？咁啊，跟住咧就係喺呢個張偉基嘅節目《那些年》啊。跟住啊，首首歌就係葉倩文唱嘅《祝福》，拜拜。